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16起，灵光乍现。 我可不是借着做梦要我你钱啊，司藤小姐确实是这么说的。 秦放失笑，他撑着沙发靠背起身，眼前忽然一眩，伸手遮挡间才发现天已经大亮了，而严福瑞仍然絮絮叨叨地在身后讲自己的梦。 最后司藤小姐还说到此为止了，严福瑞。 到此为止了？ 秦放的动作陡然一僵，猛地转身看严福瑞。严福瑞被秦凤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，说话都开始结巴了。 那梦里就是这么说的，又不是我编的。 秦凤不等严福瑞说完，拔腿就往楼上跑。司藤的房门虚掩着，秦凤也顾不上礼貌了，一把就推开。不是说睡了吗？床上却没有人。司藤贯穿的旗袍大衣倒是还搭在床头上，高跟鞋也歪歪斜斜倒在床边，床底下还有双丝缎拖鞋。秦放松一口气，可是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身后传来踢踏踢踏的脚步声，严福瑞也上来了，他挤在秦放的后头看了半天，冒出一句： 哎，衣服孩子都在，那司藤小姐穿啥子？ 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秦放，他一颗心跳得厉害，几乎是奔到床边去拎几个立着的纸袋子。那是前些日子他在商场买了送过来的风衣靴子，后来一直没见司藤穿，还以为就这么放着了。果然秦放的手上像是拎了个空，轻飘飘的，没有分量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严福瑞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 咋个了秦放？咋个了？ 原来梦境当中所说的到此为止是这个意思。原来到此为止真的就是到此为止了。秦放轻轻地把纸袋子放回地上，说： 司藤走了。 严福瑞虽然觉得司藤的离开有些突然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合理，非但合理，他简直是如释重负了。司藤小姐是妖怪吗？事情办完了用不着他们了，当然就要走了，走了还知道要托梦打个招呼，多有人情味儿啊。对于妖怪也实在不能有其他更高的期待了，而且这么走掉说明司藤小姐是原谅她的师父秋山了，也不会再找她严福瑞的麻烦了，这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收尾了。除了瓦房这孩子，严福瑞半是高兴半是唏嘘难过，一想到瓦房就这么稀里呼噜地折在了赤伞手里，眼睛几乎都模糊了。他又想到司藤的话，其实自己还是回青城山更好吧，毕竟在杭市人生地不熟的。忽然听到秦放问他： 你觉得司藤会去哪儿呢？ 怎么还司藤的？人家司藤小姐都说了到此为止。严福瑞虽然没读过太多书，也知道这个止就是结束的意思。秦放没等严福瑞回答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 以司藤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不管白鹰的，你觉得当时他没有再找是因为他觉得根本找不到呢，还是他已经知道了白鹰在哪儿了？ 严福瑞打断他： 哎，秦放，到此为止了，司藤小姐或白鹰小姐都是妖怪。 严福瑞特意强调了妖怪这两个字，谁知道秦放看了他一眼， 忽然冒出一句， 那我还是妖怪的后代呢？ 严福瑞没词儿了，过了会儿他奇怪地看着秦芳， 那你还想抓子？难道你还想搅和到妖怪的事情里头来？真是奇怪了，哪有人放到自己的安稳日子不过，那要去掺和妖怪的事呢？ 秦芳低声说了句， 我觉得这事没完啊。 严福瑞很生气，他心里想，秦芳这个人脑子怎么就有点浆糊呢？ 当然没完啊，司藤小姐说不定还会跟北影小姐决斗嘛。但是我们这儿是结束了，你又帮不上啥子忙，你往上凑啥子热闹？一个人人家都跟他说了到此为止了，他还硬要去管闲事，这是啥子精神？要么是脑子有毛病，要么就是…… 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秦芳。 秦芳，你不会是对司藤小姐那个吧？啊，你不会是有那种想法吧？ 秦芳没好气的， 哪种啊？ 严福瑞的嘴巴睁得比瓢还大，他在心里说，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司藤是妖怪啊，再说了，这差辈分呢，也差岁数吧。不过严福瑞听电视上说过有一种烈哦，不对，是孽母情节，秦芳这得是念祖情节吧。严福瑞表情古怪，阴晴不定，秦芳却全然没有在意，只是仔细回忆着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。开始的时候司藤说得马上找到白鹰，他自己也去找了，然后自己告诉司藤车祸的事情之后，司藤马上说不用找了，要回客栈。紧接着天不亮司藤就离开了。电光火石间秦凤突然反应过来，脱口说了句， 我知道了。 严福瑞还沉浸在如何去委婉地劝秦凤，人和妖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他起先想用白蛇传的例子，可后来一想，电视里白素贞和许仙的儿子许世林还考上了状元了，这不是变相鼓励秦芳吗？哎，不好不好不好。正不好的时候，被秦芳突如其来的一句我知道了吓了一跳，他茫然抬头。 啊？ 秦芳有些激动， 司藤如果早就打定主意不跟白鹰合体，他就没有理由要给白鹰一半的妖力，既然给了，那就说明是不得不给。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还说，要给也别给白鹰，给谁都行。我猜他给不了别人，也不能随意丢掉。白鹰是一个载体，只有跟他同样的妖怪才能接受司藤的妖力。 严福瑞听得云里雾里，他继续茫然。 啊？ 司藤要做五件事，但是最后两件事的顺序出错了，他其实应该先合体后夺妖力，可他的做法反了，因为赤伞的妖力是全妖妖力，而他的半妖妖骨反而承受不住。要解决这种状况只有两种办法，一是和白鹰合体为全妖妖骨，二就是两人各分其半。司藤当时已经不想跟白鹰合体了，但是分体的话也有风险，考虑到白鹰的为人和智计，司藤在湖底的时候应该设法制住白鹰，但是不知道当时出了什么异样，白鹰比司藤先出了湖底，所以后来司藤上船时跟我们说务必要马上找到白鹰。 严福瑞终于听懂点了，他想发表意见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愣愣地听秦芳说下去。 我最初见到司藤的时候，他也几乎就是一张人皮包着骷髅骨架，但是滴入了人血取出尖装之后，他就马上恢复了人的样子，因为他当年只是被白鹰放干了血，尸首健全。但是白鹰不行，他被秋山镇杀，烧得只剩骨头，妖力注入只能让他活过来，可是要想混迹在人世，他就需要一张人的皮囊。严福瑞，白鹰好像要穿衣服一样穿到人的身体里去。 严福瑞的脸色渐渐白了。 所以 当时在船上他袭击你。 秦凤点头。 他刚活过来，惊慌失措，不管男女，他要个皮囊，他要给他的妖骨裹个人的身体。那个时候附近没有别人，除了我们的船，还有…… 严福瑞的心里直冒凉气。 还有那辆正好开过来，后来出车祸的车。 两个人对视一眼，都不说话了。司藤听说了车祸的事之后，就一反常态要求不用找了。是不是因为司藤也猜到了？秦放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终于和接至昨晚车祸伤者的负责人员通上话。对方的回答是， 听说车是坏得挺厉害，但是万幸人没什么事，一大一小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出院了。 万幸人没什么事儿。秦放当时看到那车子蜷缩的就像一团废铁，自己离开的时候倒是听见那个小女孩呻吟了一声，但那个开车的女人自始至终没有声息，连当时救援的人都说那个女的伤得更重，可是那头的负责人说居然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出院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